咏琪的搬家诉说了我这个比他要稍微苦一点点的这个搬家的心情啊。他呢是搬到对方的心里，我是真的搬了一趟家，而且基本是吃土吃灰吃热气啊。 你看西晒的阳光洒满了房间，感觉还是很温暖的啊。 对， 但是你就赶上了大周一早上的这个暴雨的天气。 对啊，就是你知道，就是人生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两件事有的时候真能凑在一起。周末刚刚搬完家，然后今天早晨呢准备说是用全新的精神去迎接一下，出门兜头一盆冷水啊。 但是全新的一个天气依然是可以在我们早安音乐秀当中开启的，也是全新的一个心情，所以今天早上来上班是不是很开心？ 开心，非常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周一嘛，我们要给大家带来正能量，不是吗？而且我今天看到签到排行榜的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踊跃的哈。 因为今天也有很多的新朋友上榜了，他们应该也很开心。我们来点点名。今天早音乐秀签到排行榜前十位，第一名是斌哥，恭喜啊，是一个新朋友啊，好像是在第一名的这个位置上。 嗯。 第二名呢是 Walker， 第三名天时，第四名是七秒的记忆，第五名是张大宝。 对，正在说话间呢，忽然来了一个闪雷，然后现在呢，我确实觉得好像天有点天雷耸动的感觉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六名是雪莲，第七名是山顶洞人，第八名雪云轩，第九名江中草珊瑚，第十名你与氧气共存亡。好像六到十位的朋友好像都是老朋友多一些啊。 嗯，那还有我们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呢，有老朋友贵野叶敏也给我们发过来了，在八月三号我们已送给大家票的这个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这个现场啊，给我们拍过来了小视频。也希望拿到票的各位在现场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有什么样的感想或者照片其实都可以分享给我们。 是今天呢我跟大家首先来看到的是这样一条消息啊，就是怎么说呢，最近呢在霄云路的35号的地质仪器厂的三元热能中心，这件事儿本来跟音乐没有任何的关系嘛，对吧？但是最近呢迎来了新生，代表中国音乐创意文化聚合地的北京市这个中国乐势力的音乐广场在这里落成。这广场的整体规划呢是以原创的音乐发展创作为主，重在保留和弘扬中国原创文化的精神，而且呢通过了一期二期三期到全场区的布局规划，感觉有颇有点这个音乐七九八的味道哈。 对啊，之前七九八也是把一个废弃的厂区打造成了一个文化的聚集地，那么这一次呢霄云路35号之前的一个热能中心将逐步被打造成一个整体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音乐街区。 嗯，所以这就带起了我今天一个好奇心，就是联系到我昨天的这个搬家以及这个打造音乐街区，我觉得都是一心一意做一件事的一种感觉，你知道吧？ 不是不能把搬家跟打造音乐街区联系在一起啊。 可以就是 可能就想多了， 大家确实都是就是卯足了精神去干一件事，我觉得这种成就感还是挺好的。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 整体规划的、就是分级步骤啊，达成一个宏大的目标。 嗯， 你这搬家就属于一鼓作气，早点搬完早点完事儿。哎， 没这个目标也挺宏大的，一个月之前跟我说了，但我一直没动，一直到昨天的开始。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说到的互动话题啊，你曾经一心一意做过什么事情？静宇你做过吗？ 这当然啊，一心一意就真的是感动到自己的那种。 那就超感动给自己啊。比如说 就考研、就当时学习真的还蛮辛苦的、就每天早上差不多早秀开始的这个点儿，我就已经醒了一个小时了吧，就已经在背英语了。对， 6点钟就开始背英语， 差不多。然后晚上一直到11点多，就睡之前还要再背一篇英语范文，然后才会睡觉。 太厉害了！ 然而最后英语还是我的最低分。 没关系，我觉得这个短板这个木桶理论嘛，是不是啊？最后还是把这个短板。 我要把今天的结论告诉大家：一心一意做什么事情，未必最后会有一个你如愿的结果。 但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曲应该就是一心一意做一件事情最后达到的一种目标吧。我们来听到的是旅行团乐队带来的《生命是场马拉松》，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你曾经一心一意做过什么事情？ 难道穿过世界，我有一个故事，它没有名字，刚吐露却欲言又止。直到有一天，孤独地跑在路上，我亲爱的脚步，我亲爱的孤独，我亲爱的拥有和虚无，在生命这场马拉松的旅途，我亲爱的欲望，我亲爱的胆怯，我亲爱的冷漠和热烈，我一个又一个，我一个又一个，在告别和未来中连接，在生命这场马拉松上的甜点。 到个起点，浓浓的黑夜能倒转过世界。我有一个故事，它没有名字，更吐露却欲言又止。直到有一天孤独地跑在路上，我亲爱的脚步，我亲爱的孤独，我亲爱的拥有和虚无，在生命这场马拉松的旅途。我亲爱的欲望，我亲爱的感觉，我亲爱的冷漠和热烈，我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在告别和未来中延前，在生命这场马拉松上的点。 哎呀，好神儿！你这房间这么乱，你也不整理一下？ 心是什么？你看到的就是什么，乱的是你的心啊！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 级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我想买辆 SUV， 要大，5座或7座，要第二排座椅可前后滑动，还要电动尾门、全景天窗、手机远程操控。 奇瑞瑞虎8智领上市，9.88万起售，购车享5重礼，新车试驾火热招募中，详询当地经销商奇瑞汽车。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好了，各位，7:13，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你曾经一心一意做过什么事情。刚才呢，我们俩曾经分别举了一个例子，然后听完静瑜的这个例子之后呢，我忽然有点自惭形秽了起来哈。这个、 不是本来就 搬一天家，好像确实不算是太一心一意的一件事情哈。 对，但是就你要广泛意义上来讲的话也算了，但是你要被我一下子就提起来分享给大家的话，我不会提这样的小事儿，因为我生活当中 会说 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心一意的。 我怎么不 觉得，比如说一心一意的上班，一心一意的做节目，一心一意的选歌，一心一意的走路去上班。 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静静的在这里看着你在演戏哈。 我哪里有演戏，我很真诚的。 而且我跟你说， 什么事情都一心一意的。 至于我这，我觉得你下次打样的时候能不能稍微注意一点，就是能不能不要打这种神转折的样、啊、 打一个做成功了的，对吗？ 对啊。然后你刚才说了一个， 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你成功 了，我忘 了 告诉大家，就是说考研是考上了， 考上了， 不过就是说英语的分数相对低一些而已。 是，但是呢，你成功的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种转折。君 VVS 说，两位主持人，就你们早上每天这个签到我就已经很不开心了啊。现在呢，每天6:58都是一心一意的早安的音乐秀的签到，但是只成功进去一次，大部分都是茫茫的一片啊。 就要坚持下去。这个签到这个事儿吧，因为我们也替大家问了一下经常签到成功的这几位，秘诀就是没有秘诀，全看后台的这个心情， 跟厨房里的秘密是一样的啊，都是没有秘密啊。这个兵哥呢说呢，一心一意的高考，然后呢作文跑题了，签了好多次，终于第一名一次啊！来，你看他就是一个一心一意最后获得成功的例子呀！哈， 还有 whoever 跟我们说，长这么大最一心一意的就是考医师资格证啊，这个很难的，每天晚上12点之前就没睡过觉，不过结果很美好，顺利通过。 大家的一心一意的事儿都是 去考试。我劝你们今天一下就把这个高度拉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啊。确实 还有类似于去搬家的吗？也可以过来跟我们支一声啊。 可以说搬了半年的家，这种的也可以啊。太子说呢，小的时候很喜欢下象棋，家里还特意给我报了一个象棋班去学习。当时真的是一心一意去学，所以每天呢都去背棋谱，研究各种棋局，希望自己有所成。然而现在还是臭棋篓子一枚。怎么都是神转折的例子呢？ 不，这个主要是看跟谁比了。因为你如果现在跟一些就是象棋行业的一些人来比的话，那当然觉得自己下的不好。但你跟普通人来讲的话，他们说，哇，你居然学过象棋，你好厉害啊。所以小的时候真的一心一意的强迫自己去学一些专长，长大了之后你会真的感谢自己，感谢父母。 嗯，但是敏捷的说静云你在一心一意的吹牛，你应该不太开心吧？ 看到了我真诚了，看不到，听到我真诚的声音了吗？ 哎呦，真的是，我觉得其实静瑜其实确实还算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就是有一点 怎么说、 啊，就是有一点点一心一意的人了哈。 那有一点点。 布兜和麦兜呢说一心一意的减肥，每天坚持锻炼两年下来顺，颇有成效。 这种我非常佩服。 哎呀，这个我说完了以后， 早安快跑，所以今天还好意思给我们带来 了。好，今天继续跑，在夏天里跑，好不好啊？ 吓着大家，突然声这么大。 是啊，这个欢迎大家继续把这个你曾经一心一意做过哪些事情来。发送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我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我们在这里等着你的答案。 You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Aquí está de nuevo. You know what happens when MO gets together with them DJs for the remix. We make everybody go like this. And you know why? Because it's a celebration. Gaido, DJ Bravo, M.O. We have a mighty good time. Check it out. There's a party going on right here. A celebration to last throughout the year. So bring your good.If you're having a blast, raise your glass. Get on the floor and shake that ass. If you're having a blast, raise your glass. Get on the floor and shake that ass. You can feel it everywhere. Celebrations in the air. You can taste the madness, I swear. It's so good, it's not even fair. You can feel it everywhere. Celebrations in the air. You can taste the madness, I swear. It's so good, it's not even fair.A celebration to last throughout the years. So bring your good times and your laughter too. We gon' celebrate your party with you. Come on now, go get yours, I got mine. Feeling good, we're feeling fine. Let's all celebrate and have a good time. That's the best advice I can give to you. There's no other thing left to do, cause we gon' celebrate and have a good time. CJ Rebel featuring MO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Celebration 啊。这首歌曲好像更应该在法国夺冠的时候给他们送上一下哈。 但这样的感觉确实有庆祝的氛围哈，再加上窗外的这个大暴雨，还有时不时的闪电。兵哥说本来没赶上雨的，为啥听你说完之后就赶上雨了？所以月月鸟小哥哥是有萧敬腾的属性吗？ 这萧敬腾应该有点不太开心嘛。我其实没有那种所谓的属性，我每天都会陪伴你上班路，所以这个天气的这种风霜雨雪啊，跟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哈。 希望月月鸟小哥哥今天说完搬家了之后，大家不要收到搬家的通知啊。一心一意做过什么样的事情？更多朋友发过来了自己的答案。 是 小陈曾哲丽娜跟我们说，练钢琴呢，为了一首特别喜欢的曲子，每天要练琴8个小时啊。除了吃饭睡觉，那就是练琴。不过一周以后就收获成绩了。你这个真的很快啊，一周以后就可以收获成绩。 对， 练琴通常不得练个10年8年的 啊。这个我估计他应该说的是一首单曲，他刚才说的是一首特别喜欢的曲子，但是你也够快的哈。小陈子应该是练钢琴练得挺厉害的吧？我跟你说，其实弹钢琴这件事呢，确实是得一心一意的练，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一个琴童嘛，对吧？那当然之后呢，没有做上有关的工作，就是因为小的时候练琴的时候不怎么一心一意啊。 请问现在还能弹什么曲子？ 能弹个什么小星星啊，小步步曲啊？ 这个，哎呀，真的是 小星星就算了，这也太简单了哈。 入门级别呢？ 是啊 ，Look 还是得一心一意一些。 对 ，Look 这个答案呢，我非常喜欢啊，一心一意打游戏，然后一玩游戏时间过特快。 这应该对所有玩游戏的人来讲都是这样的状态吧？打游戏的时候真的是不能被干扰。就有一次跟朋友一起吃火锅，他在对面玩游戏，真的锅已经开了。我说你能先放下先吃吗？他说马上马上马上，已经马上了15分钟。最后我真的火了，然后我把手机夺过去的一瞬间以后，他惨叫一声，最后翻身走人了。 他翻身走人了吗？ 对，特别生气，就觉得自己马上要打到结束了。 啊、 我就不理解，说游戏为什么中间不能停？ 你看， 就为什么这些游戏设计者游戏中间不能设置暂停的环节？ 因为暂停是网络游戏嘛。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时候你应该用去年的一首歌词告诉他，如果你再打游戏的话，那就是我吃火锅里吃火锅底料。 哎呀，就是火锅是得大家一起吃才有这个氛围啊！就你在对面打游戏，我在这边涮牛肉，就感觉很奇怪。 不奇怪，你把好东西都吃了，就给他剩点什么边角料不就得了吗？对吧？反正我觉得确实这件事情还真的需要一心一意，就是打游戏这件事儿，他还真的不能放松啊，是不是？ 就因为自己热爱吧。同样呢，非常热爱电影的黄渤最近首次执导的电影《一出好戏》，他也是不遗余力的在为电影跑宣传啊。 对。 但是电影之前放出的那个就是叫电影主题曲吧，简直最好舞台啊！男人帮们再一次出现的时候，确实让我们捏了一把汗， 有点惊悚、啊。 哎，总觉得说配上这样的电影主题曲，不知道该去电影院看一看还是不看呢？ 但是呢，这一次呢，他是找到了这个阿信，阿信呢也是看完了适应版之后呢，深感震撼。然后激发出了很大的创作激情，这一次呢，黄渤和阿信呢多次展开了视频交流，经过60天努力，最终呢完成了彼此都还比较满意的电影主题曲，叫做《当每颗星星》啊。所以呢，《当每颗星星》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们俩的合唱版的 MV， 已经在2号开始已经有所首播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来自于阿信以及黄渤带来的《当每颗星星》。 搁浅人间，再不能回曾经的天际线。

记不得那年的那一天，很漫长又很短暂的岁月，现在已经回不去，早已流逝的光景，手里的那一张坚韧模糊不清的车票，成了回忆的信号。忘不了的是什么 好了，7:38，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郭鹏。 大家好，是一心一意在看大家留言的静瑜。 哎，你刚才不是应该一心一意在长沙吃粉吗？卡粉。 对，就是想看大家就是在老街上吃完一碗粉之后，此时此刻有没有身形舒畅， 还能绕回来，真是挺佩服你的啊。 我跟你说了，我是一心一意的在上班，一心一意的在欢乐大家的上班路嘛。 是啊，那一心一意的你看到了什么一心一意的留言呢？ 大家今天都挺好玩啊，都一直在揪着我们这个互动啊，包括签到啊。比如说剃个头说，我也是一心一意在听早秀啊，每天早上6:55准时切换到974，然后再一心一意的互动，每天欢乐我的上班路。还有石小波也说，今天是顶着暴雨一心一意的开车，一心一意的听早秀。 是， 这种真的要表扬一下了，就是要认真开车，因为今天这个路况不是很好。 对，你知道你在暴雨当中一心一意的开车的时候呢，唯一能稍微做的一点点，你就是你的五官还能工作的，也就是耳朵了，是吧？ 对。 所以呢，这个时候一心一意的就留给早安音乐秀就好了啊。 是，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互动的话题，你一心一意做过什么事情？大家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是。 那每到周末呢，我跟郭鹏也会一心一意的去看一些综艺，然后在周一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对，当然大家呢跟着我们俩也一心一意的把这些综艺估计都已经捋了一个遍了。再来跟大家梳理一下，上周末呢第三期《中国好声音》在浙江卫视播出。前两期《好声音》播出的时候呢，周董呢只收获了一名学员，而且总体来说呢，这个在场上的存在感不强。就第三期呢，《好声音》堪称是周杰伦专场哈。 嗯，因为前几期的时候，因为有新的导师加入哈，特别是这个李健段子手的本质呢，其实是抢了很多的粉丝的。 对。 但这一期呢，真的是学员非常给力，因为一期节目当中有5位学员选择演唱了周杰伦的9首歌曲啊， 完全就是演唱会的这个级别。因为你要去过周杰伦演唱会的话，你会发现最近这2年我就直话直说啊，周董呢也是划水比较严重，经常请别人过来唱他的歌曲，结果这是好声音直接唱了9首歌，怎么样这个？ 但是在播出当晚啊，周杰伦专场这5个字也成为了关键词，冲到了微博热搜的排行榜第4名。 嗯， 让我们真的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我觉得哎，地表最强又开始开了吗？哪里好去抢票？ 是，说到这儿呢，我觉得既然是周杰伦专场嘛，我把我私藏的一首歌曲送出来好了，因为很多人呢觉得周杰伦的中后期的歌曲他们会比较喜欢听一点，或者七里香左右，对不对？但是对我来说，他的开场其实是第一张专辑 J 哈。 对我们来讲，每一张都好听。 那你听过 J 吗？这首歌听过吗？ 当然听过，开什么玩笑？ 他叫什么？ 可以全程跟唱的，好吧？ 叫什么？ 黑色幽默。 来唱两句。 我搜搜词儿先。 说苦笑常常陪着你，在一起有点勉强，该不该现在说我不想太多，我想一定是我听错弄错搞错，拜托我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Da da da da da da da. My stomach sinks down to the floor. I try to play it cool, like I ain't a tool. They say men are dogs, that explains the drool. Turning heads with those legs and face of yours. I never seen such a beautiful face before. Caramel complected, chiropractic. You gotta break your neck with all your acids. Me, I play low key like bass lines. In the back like Tito, Mr. Incognito. You ask me, amigos, why your friend's so emo. It was at that moment, it got real.And next thing I'm texting BRB. A minute later we LOL, but an OMG. You even think the same things too. I recognize these butterflies, deja vu. Hey. Give me a shortcut, show me a way. I need to find a way. I need to find a way. I just need a side street to your heart. I'm fast and late. I need to find a way. I need to find a way. So I can get closer.Just a little closer to your heart. I wanna get closer to the star. Just a little closer. I need to find a way. It's awkwardAt that Nas concert, guys crowd around you like hounds do. So you threw your arms around my collar, the freshest necklace. I felt like a baller, and I reciprocated. Inundated with this feeling so right, such a beautiful night. I'll never forget the conversation we had. The one time I didn't mind staying out of my lab. As we harmonized with the music we made. You talked about your past and how you were afraid. The hurts that it caused and how you escaped. I confess my mess, you express how you relate. Should I give you space to explore?Explore options, I'll play the love game and let you come stalking. I'm just joshing, kinda sorta. You allure's over my head, you're my fedora. Give me a shortcut, show me a way. I need to find a way. I need to find that. I just need a side street to your heart. I'm fast and late. I need to find a way. I need to find so a way. I can get closer.Just a little closer to your heart. I wanna get closer to the star. Just a little closer. There's no other place that I'd rather be. With you by my side, yes, we'll drive to the sea.I'll sing you Sinatra, let's love and be free. No reservations and no monarchy. I'll give you my heart if you give me yours. No need to hide it, for you I adore. If you see me shine, it's your love I glow. So give me a shortcut which nobody knows. Sam OK 以及 Carol One 带来的 Shortcuts 怎么样？在英语天听这种 Jazz Hip Hop 是不是别有一番风情？ 何时何事忍不住要跟着翩翩起舞起来。 是、 啊、对，但是刚刚展现了唱歌的才华以后，我觉得就不用舞蹈再碾压郭鹏了，毕竟他也是跳舞脚不离地的人。 哎，不不不，舞蹈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我走的是可爱风，或者是怎么说呆萌风格。 就还没有看过出道小视频的各位，可以继续发送出道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看一看什么叫做呆萌风。 我跟你说静宇，我跟你说静宇，刚才你不该拦住我的，我本来有两句，第二句我可能就不是嗷一嗓子出来了，结果嗷一嗓子你拦住以后呢，这个无声理赞说老郭这一嗓子可以啊，我要一心一意回听一下今天节目。然后 Sky 说刚刚打开广播就听到月月鸟老师的嚎叫，请不要用这种方式来 说。真的鸟叔你开嗓吓着我了。郭彦明也说这是要疯吗，我不是故意想拦着你了，因为真的是广告快要到了、嗯、不真的是广告要来救命了， 是这个意思吗？ 嗯， 那你准备下次什么时候让我开嗓？ 接下来这两首歌都不太合适吧。我觉得接下来这两首歌依然非常合适我开嗓。 来、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马上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幻乐之城，其实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好几次了、 嗯、 算是开创了一种所谓的音乐微电影的这样一种新潮，但是现在这个效果怎么样呢？反正我觉得热度或者是关注度已经足够高了哈。 对，但是现在幻乐之城最大的看点还是来自于体验官王菲啊。你像第一期播出的时候基本上大家就是在舞台上看到王菲，她可能也就只出现在其中一个作品的这个讨论的环节当中， 嗯， 但现在基本上每一个作品大家都可以看到王菲在作品当中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包括跟歌手跟导演的一些沟通。那么对于后续节目当中王菲是不是会满足观众的心愿开嗓唱歌呢？ 嗯， 后援之声导演说肯定会有惊喜给大家，一定会有唱和表演，但也可以期待一下、 嗯、你看人家王菲就是还得给大家买点包袱什么的，你看我们旁边静宇说唱就唱，对不对啊？要唱的响亮， 就毕竟没有那么大咖位哈。但第一期节目当中的时候，当时你还记不记得现场有一个叫杨颖的观众？ 对、嗯， 着实把小明吓了一大跳哈、啊。事实证明，他也真的就是名字叫杨颖。然后呢，他起来就是说：“王菲老师，我是你女儿的粉丝。” 嗨，所以呢，这个。他是他女儿的粉丝呢，窦靖童这次作为唱演人的那期节目呢，很快就要跟大家见面了，还真的有他女儿过来，对不对哈？ 对，所以大家会看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王菲啊，他将会以母亲的身份、嗯、同时也以这一次的就幻乐体验官的身份来看看窦靖童来做唱演人。 嗯， 那同时呢，他的妹妹李嫣也会以观影人的身份做客幻乐之城，母女三人首度在综艺节目当中同台亮相，其乐融融。 对这件事情呢，我觉得特别好，特别有意思，大家可以看到母女三人首度在综艺节目当中同台亮相。同时呢，大家不是一直想听听王菲有什么歌曲吗？昨天呢，我想了半天，准备把昨天的这个天气融入到接下来这首歌曲当中。 没有想到今天一声炸雷，暴雨如注。 对啊， 吗？ 是，所以呢，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的《闷》。这首歌曲你还准备跟唱吗？ 我没问题啊，大家不要换台，我就跟着唱。 那好，我们一会儿呢，把这个悬念稍微留一留，我们先让王菲来唱两嗓子，好不好？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投资需谨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春天是什么味道？当然是花的味道。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酸奶中融入娇艳的玫瑰花和清甜的接骨木花精华，尽享酸奶和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滋味好时光，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列车运行前方是普罗大街道。 清晨7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Hey 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今天我们来说说夏季锻炼以及力量训练。夏天呢，对于健身者来说最慷慨的是什么？是良好的天气状况。虽然初夏的早晚还是有一点寒冷，不过呢，平日室外的空气已经更适合锻炼了，自然光照也能够舒缓你的心情，改善你的身体代谢。登山郊游在使你动起来的同时，还能够给你一个接近初夏的机会。不过夏天虽然并不推荐高强度的力量训练，但是当气温开始回升之后，你的运动强度也需要开始加强了。力量训练可以成为你的选项，不过呢，力量训练的时候还请遵循序渐进的原则。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尝试每天开始几组哑铃等等等等，之后呢，逐渐加大力量训练的强度，这样你的肌肉就会慢慢的看见它蓬勃生长。在夏天去做力量训练，可能让你变得全身有点的难受，不过你会想象这样辛苦的付出会用很好的回报来带给你。来听到的是 Kygo 以及 Alan Walker 带来的 Tired， 不要让眼前的劳累阻挡你变成型男的过程。 Come on。 Cold hands, red eyes, packed two bags at midnight. They've been there for weeks. You don't know what goodbye means. Just roll up.Sidelines from the sidelines. I see those tears in your eyes. I feel so helpless inside. No love, there's no need to hide. Just let me love you when your heart is tired. If you're broken, it holds you apart. And it feels like you're lost who you are.Let me love you when your heart is tired. If you're close, close you up. 快跑 Running Time。 OK， 刚才我们来听到的是早上快跑这一期的为大家送出的歌曲，是来自 Kygo 带来的 Tired， 有一次现场曾经见过 Kygo， 调动气氛的能力非常强啊，我觉得跟我们的早音乐秀的早上快跑也很像，就是都会调动大家的激情去运动一下，对不对哈？ 这也算是郭鹏最近一心一意做的一件事情了，虽然自己依然没有瘦，虽然每天在早上快跑的时候也是没有动，但是呢他一心一意的给大家普及运动健康的小常识， 是让我变成了一个富含运动知识的胖子啊。 所以严小乖在问你说，大胖鸟又有新名字了哈，自从有叫月月鸟以后啊，各种鸟叔啊，哎呀胖胖鸟啊， 对 啊，大胖鸟啊， 就是怎么都跟胖有关系，下次能把这个哎算了，把胖字拿掉也蛮不好听的，算了，叫大胖鸟吧。 他问你说，讲得这么热闹，你真的训练吗？ 我跟他说了，我也有训练，嗯，成果大家可以慢慢去期待，好不好？ 就一心一意的坚持下去啊，就大家给郭鹏多一点时间，再多一点时间， 对， 然而也并不会看到什么改变。 哎，会的，会的，会的，我觉得你一定不能够小觑一个胖子要变瘦的心了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是，你曾经一心一意做过什么事情哈？ 因为刚刚有朋友跟我们说过哈，最一心一意呢就是打游戏了，可以坚持不吃不喝，就是一直打下去， 嗯， 而且同时呢也提到了，就是其实你把一件事情一直坚持下去，做精做好了之后，他可能也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成果给你。 对， 比如说这个周末的时候我就被几个字刷屏了， 什么 电竞国家队， 嗯， 就是说哎真的是成立了，我后来发现说2013年就已经成立了， 早就有了。 但是他们这次真的是要代表我们国家去征战亚运会了啊！ 亚运会啊，那可能是第一次，因为之前呢没有电竞没有入亚嘛，所以呢这次可能，作为电竞大国的中国来说呢，我觉得这次还是很有希望能够摘金夺银的。那与此同时呢，腾讯圣斗士的星矢手游是由车田正美联合天美共同打造的卡牌游戏，这个高品质还原经典。重温原作热血剧情，经典卡牌收集系统满足你的收集欲，全系列斗士来等你召唤啊！ 同时呢，也可以自由的组建专属战队，灵活的搭配策略来定胜负。青铜也能战胜王者。8月2号就开始不删档上线了，现在全平台已经开放下载。如果你也对手游有一定的热情，觉得将来也可以进入电竞国家队为国争光的话，不妨从现在就开始练起。嗯， 好。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啊！ 嗯，所以我们来听听看， 来听听看，来自于这一首《天马座的幻想》，《圣斗士星矢》的主题曲，有没有让你燃起年轻时候的希望？ 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Morning, may I help you? 这里是 Mini 客户服务中。 那个关税降了后 ，Mini 多少钱啦？ 关税政策出台后，我们调整了全系建议零售价，新一季 Mini 的建议零售价才188,800起。您可以致电北京燕德堡亦庄6782-1666。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投资需谨慎。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You should check that out. Maybe you ain't turn around. Maybe it's none of my business. But for now, work it out. Let's get this started. Nobody knows what I'm feeling inside. I find it so stupid. So why should I hide that I love to make love to you, baby? Yeah, make love to me. So many ways wanna touch you tonight. I'm a big girl, got no secrets this time. To the death, yes. Is it really worldwide? Yes. Mommy, let me open your treasure chest. Play dates, we play mates. I'm the king, snatching queens. Checkmate, what you think? It's a rumor, I'm really out of this world. Moon, Luna, make women comfortable, call me Bloomer. Can't even show love, cause they'll sue ya. But I tell them hallelujah, have a blessed day. So ahead of myself, every day's yesterday. Want the recipe? It's real simple. Little bit of oil, it's your open sesame. Now dreams, yes. 好了，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Jennifer Lopez 带来的 Dance Again， 也算是今天为大家送出的一首稍有点复古跟怀旧的单曲了哈。因为呢，这其实是跟最近的他的一个最新的动向是有关系的，因为 Jennifer Lopez 最近呢是在这个2018年的 MTV 音乐大奖的这个颁奖典礼上上演了经典的串烧，所以呢刚才这首经典歌曲也被他串烧于内啊。 2018年的 MTV 音乐电视大奖的颁奖典礼公布了首批的表演嘉宾呢， Jennifer Lopez 也是在名单当中的呢。除此之外呢，还有 A 妹、蒙德、Logic， 还有 One Republic 主唱哈，Real Tender 也将线上表演。那么 Shawn Mendes 也将会在现场演唱他的大热单曲，叫做 In My Blood。 Logic 将联手呢这个 One Republic Republic 的这个乐队主唱 Ryan Tender 的这首歌曲 One Day 所以呢这一次呢 MTV 的音乐大奖呢，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关注一下。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当中，你曾经一心一意做过一件什么事情？我觉得在音乐当中还真的是有很多人都是一心一意做好歌，然后呢十年磨一剑去打磨一张专辑出来，对不对哈？ 这包括像 Jennifer Lopez 这个已经多少年了依然是女神的风采不减啊。但是也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呢提到了跟情感有关的一些话题。 是， 比如说小五说，我曾经一心一意的和一个女孩交往了8年， 虽然话短，但是呢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一件事情哈。 还有西小蒜也跟我们说，我一心一意的爱一个人15年算不算？把他从初中同学变成了孩子他爸。 韩小娇说呢，最认真的是特别认认真真的深爱一个人，为了他努力让自己快速成长，努力更漂亮，工作更进步，内心更善良。高考之后呢就再没有这样认真过了，这那非常可惜的是他不爱我。 还有一些遗憾的啊，来自阳光87，他说，我一心一意的喜欢了一个人5年，可惜神女友谊，相忘无情。我想从明天开始要真正的放下了，让这5年成为回忆。 哎，听起来就是特别特别让人心碎的一些事情啊。不过我觉得一心一意这件事本身，或者是这个过程让你有提高，我觉得可能就已经足够了。最后的结果可能并不太重要，因为当你达到那个目的地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的那个目标可能离你早就已经非常远了哈。 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哈，就说怎么安慰一个伤心的人，就是讲出你比他更惨的故事，让他觉得自己不是更惨的。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要抛出另外一个比较惨的故事了。红色部队说了，我现在在一心一意的堵车 啊。好的，好，今天的最惨奖还是给你 了。 对对，可以可以，这个一心一意的堵车不错，所以呢你也会更加一心一意的去收听一下早安音乐秀哈。 这时候想起来就没有那么惨了。今天还是要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到的是陈奕迅的最新消息呢，是续约了环球唱片。另外呢，陈奕迅的这个 ENS Music 签约呢，也就是变成了郭伟亮的歌手呢，是成为他的首位歌手，并且同时加盟了环球唱片的旗下哈。 对，那也算是做了老板哈。他说责任更大了，压力也更大了。他在环球唱片的成绩包括要发行不同格式的实体专辑89张。那看来接下来啊，我们可以期待 Eason 更多的一些作品了。 是的，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觉得也非常适合一心一意的你，来自于陈奕迅 Eason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不喜欢也得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你说完。

电脑偶尔会长翅膀，花束是我的翅膀。虚拟的世界里，我戴上面具，在数不尽的日夜里，我像是编剧在 read 我。我用沉迷说唱的话 another war， 我用假名说真的话有点疑惑，我也开始变得有点挣扎，在我的两个世界里分不清真假。人家键盘敲打，你也是这样吗？我故作潇洒，你也寂寞吗？一起数落整个世界，是我们活该吗？既然已经离不开了，那就一起骂。 我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结果到底会如何，要怎么面对？我是个凡人，我不坚强，我没有力气，偶尔夜晚会留下莫名的泪水。住在拥挤的城市里，却迷失在人群，而我伟大的目标又是在哪里？而我的骄傲，我的心情都一看不清，还有谁会指引我前面的道路？ 没有人要聊天，大家都在玩手机，你错字连篇，当你手上握着笔，不需要言语，只需要 APP。无聊的橡皮筋爆了 NDT， 虚拟的世界或许认真就输了，挂了 NDT， 乡民们全都哭了，万人响应无人到场的，如何谁会在网络上放炮火听你胡扯？哭完没有电脑要怎么活？ Put your hands up， 全部都有电脑手，真实的世界你说赖神抓狗，虚拟的世界一切都像是一场摇滚，上天也为他疯狂。我的字典你从来没有放弃了上网，我怎么忘记了离不开这框框，我的生活荒诞每天上。 离开我的真身，离开我的世界，离开我的面具，离开我的懦弱，离开我的自己，离开我的害怕，离开留下眼泪， 所以你准备是开机、关机、待机还是宕机呢？这首歌曲来自于 MC Hot Dog 以及张震岳带来的一首《离开》，不是这个2000年的原版，而是2012年的改编版。原版呢是收录在热狗的专辑当中《贫民窟的百万句歌星》当中啊。这首歌曲呢也是作为了这一次中国新说唱导师竞演环节当中的他们开场曲目， 表演曲目啊， 对， 终于 炸场环节。 对，在第一场的时候，各个导师是一起合作了一次这一次的这个主题曲。 嗯， 那么在他们开始选人自组战队的环节，当然要表现一下自己的能力，才能吸引到有能力的学员加入自己的战队当中。 是啊，这一期节目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看啊？反正这期节目在我看来就是一出这个怎么说呢，舞台的 live show， 再加上虐恋版的这种导师间的攻心计哈。 对，就这个虐恋偶像剧。 对对对对对， 跟大家提及一下，因为是昨天晚上上线的，所以很多朋友可能还没来得及去就范把它刷一刷。 嗯， 但是要提前告诉大家的是，现在狂拉好感的纳吾克热 是 和吴亦凡呢，是生生在一场导师选人大战当中选出了霸道总裁虐恋我的一出偶像大戏。 绝对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你知道纳吾克热呢，一般都是大家心目当中的这冠军人选。 对呀、啊， 第一次这个选手互投的时候，他9.3分嘛，第一名， 对 不、 啊、 对啊？结果呢，他首先站出来，他选吴亦凡。结果吴亦凡说，他是我五人之后的这个备选环节，所以我呢 五人之后， 因为他有五个人嘛，对不对？ 吴亦凡到底想干嘛？ 对啊，然后凡凡说他有五个人选，然后他第六个人才是纳吾克热，所以他第一局就没有选纳吾克热，留局啊。 然后这个时候就给贴上了一个标签，叫做首席备胎。此时我们纳吾克热的心情在想说，我是儿子娃娃，我怎么能忍得了你这一招？ 是啊，我这娃娃以后就剩儿子了。 这怎么办呢？ 对， 所以真的我觉得这个还蛮刻意的，在想应该可能是导演组的一些心思吧，是就是可能故意营造一些悬念出来。 对， 就第一轮的话吴亦凡没有选那五克热，这真的还蛮奇怪的。 对，所以呢到最后呢这个结果其实上一期还没有公布，但是据大家很多人的猜测的话，那五克热呢反正最后还是会站在吴亦凡这一边。 不，主要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怎么样是偶像虐恋哈。一开始是这样的，就那五克热选择了吴亦凡，但是吴亦凡说其实我没有那么爱你，但是也还不错，所以你是我的首席备胎。那这个时候呢那五克热说那我就索契放弃选择，全天下除了你我谁也不要。这个时候呢吴亦凡又不愿意在其他人身上去将就，所以就来问那五克热说所以你还愿意来到我的怀抱吗？那答案大家当然就知道喽。 所以你今天是一心一意当编剧是吗？ 不，就是你知道这种虐恋偶像桥段 在家真的太多了。虐恋偶像桥段前两年网络上有一个，就那五克热要问一下吴亦凡，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跟我说爱过。 我以为你要说那五克热问吴亦凡狗年过节喝啥酒。 不这个梗已经差不多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是为什么吴亦凡这一次会这么霸道啊，我觉得跟他当天的竞演的环节当中那一首叫 Young OG 有关系。 诶， 因为他的 Young OG 就是诶我是老炮，但是我是一个年轻的老炮，你拿我怎么着来听听看。已经到期都是我玩具，你都对我在说做意大利版年龄比赛去用 Like a brand in the game Don't you pick up my feet Light it up, let's walk it up Put it in the flames I'm the one on one For the peace, all the peace说我有罪，我可在大路上飞，他们想跟我下坠，不知道我会流泪，下一个降落地，时间变比例，你站在制高地，我绝不会放弃。他忽然说我不行，忽然说路要去哪里，陪我走，陪我闯天。有没有讲 Young OG 的感觉？ 是，就又接到了自己为这次中国新说唱所演唱的主题曲 《 天地》。 对，所以呢，这首歌曲叫 Young OG， 但其实当中呢也有一些这种怎么说呢杂糅了。如果你看到现场表演的话呢，不光是这个所谓的这两首歌曲的连接和结合，包括现在听到的这段古筝，以及后面的呢上来的这个四大这个京剧行头的这样的一种声墨尽淡丑之类的哈，所以呢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一次吴亦凡的这个新。 心中的野心呢是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说唱文化来结合在一起啊。 嗯，但是也有朋友提出了一些质疑哈，嗯、就是说，哎，说吴亦凡说自己是央欧，这个我是。怎么说呢，就是觉得还没有到那个状态吧、嗯、因为吴亦凡也说希望带来中国的说唱歌手走到了世界，但是觉得说他这个 flag 立得有点太早了先让中文说唱普及全国再谈文化输出吧。 是，最关键的是这个，你知道之前呢也有个人说他自己是Young OG 吗，是马思维，也就是这个四川的海尔兄弟哈、说唱会馆的海尔兄弟呢，他们有一首单曲叫 Made in China， 这首歌曲真的是在这个嘻哈的原鼻祖地区美国地区非常非常火啊。 嗯，那吴亦凡当然也有就是就是有一些单曲在这 iTunes 当中取得了一些不错的名次啊、 嗯、 但是他的这个作品呢还是英文说唱的。 嗯，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 来自于 Higher Brothers 带来的 Made in China， 同时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于 DJ Snake 带来的改编版本，听听看。 Made in China We play ping pong ball Made in China Battle says ping Made in China The black car made in China. She said that she didn't love me. She said that she didn't love me. She said that she didn't love me. She lied, she lied. She all made it in China. She all made it in China. She all made it in China. She lied, she lied. 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牙膏牙刷上面挤 Made in China， 包早餐放进陶瓷碗 Made in China， 擦唇膏出门打气伞 Made in China， 坐在公司里，呜靴子办公椅，呜360度，呜素食冷静，呜钢笔画了一朵莲花 ，Cookie 需要放到夜吧，相框里面空出全家，全部 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到的是来自于 Higher Brothers， 脑中把你叫醒 Made in China， 呦呦呦，这么快就学会了，果然是中国小、 啊、 小曲库啊。 主要我觉得这个 DJ Snake 的混音版本也非常的洗脑哈、 嗯、 就加入了更多国际化的一些元素当中，更多的是把中国说唱带到了世界，因为你就想象一下老外们在国外啊就跟着一起唱四川话、 嗯、 脑中把你叫 醒 Made in China， 这件事还真的发生过哈，在纽约的这个他们的演唱会上。当然了 DJ Snake 也会把这首歌曲呢继续带到中国来，我估计每次他的这个最后的一首打就是全场超嗨的曲目就这首了、 哎、 对不对， 大家可以一起来唱了、 哎、 但是呢这一次哈潘玮柏在现场居然出了一些状况， 是 向来都说子琪说的对的他，这一次可能是因为升降事故影响了一些心情，不过后面的表现还是比较稳的， 对、嗯、 而且因为歌词是新写的，所以可能就还是稍微有点不太熟悉吧。 嗯，子琪的高音呢就不用说了，相当的厉害啊。 哎呀，子琪虽然还没有来得及给我们的选手唱 hook， 但是先给他的玮柏唱了一段 hook、 嗯、对，而且他自己最逗的是他自己在词里面还调侃了自己的皮裤的这个事情啊，就是自己就是爱穿皮裤什么之类的啊。当然潘玮柏的心情呢在唱完这首歌之后呢不是特别的好啊、我们也能够理解，因为毕竟在制作人公演当中自己出现了忘词的情况啊、 嗯、 但是不管怎么说，但是你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吗，就是由于大家比较同情他这个失误， 他选他的人超多， 然后他们是第二名，热狗跟张震岳第三名 我们来听听看邓紫棋潘玮柏死了都要爱。 无任何的期待，不是被归类成一个蠢材，或者一个无情的人渣，早就知道选择不是为了现在，为了偿还上辈子欠债，得到了爱在还是无奈，谁的承受付出后的失败，失败后让我回到目的，因为灵魂等着离开躯体，谁被过去谁不叛逆，只希望永远活得那么小心，谁能定义什么叫做流行，谁能顶起掌控自己命运，不让任何人说你不行，我的一切都会流传下去，不会那么容易趴下，心态靠自己画下，一手开水用自己洒下，就像胜利只有这个拿下，夜夜每个呼吸只为等待离开，事实很现实，它却是悲哀，我全部妥协而渡人单纯在经过，我懂这是人生舞台， 肩膀受伤，尽情收拢。 让我去你去。 他们嘴巴的恶毒，狗血一本书，但我没有包袱，怨恨我都穿着皮裤。皮发买了皮裤，看我爱的多么投入。你黑着我，酸着我，笑着我，多么爱的就不让步。 让我去你去。 我的爱无反顾，继续穿我的皮裤，迈我的脚步，走我的道路。 Yes. Yes. Yes.我笑着我，但我都不要不。 这也算是有生之年系列了吧，我们能够听到来自于邓紫棋和潘玮柏合作带来 Mayday 的这首，哎不是，是这个阿信的这首死了都要爱啊。 你怎么突然 Mayday 出来了？ Mayday 可能因为刚刚给黄渤唱了主题曲吧，他说啊 Q 我干嘛， 反正这首歌曲我觉得其实唱的还挺好的，而且呢这个其实潘玮柏的那个小失误也听不大出来，而且我觉得总体也诠释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一开始抛出的这个话题，就是一心一意做一件事情会怎么样啊。 嗯，一心一意的坚持去唱歌，一心一意穿皮裤，最终还要承认自己爱穿皮裤，堵住网友的嘴。 所以我觉得自我黑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拉好感的方式了哈。好了，我们今天最后呢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这个就要跟高温的闷热天说再见了。今天早晨大家应该已经感受到这个闷热结束之后呢，这个天气转的确实有点猝不及防的感觉啊。 对，但是从昨天夜间开始呢，未来三天就是这个持续雷阵雨的天气了，最高气温将明显回落，所以今天的最高气温差不多只有30度左右，还是非常舒服的。 嗯，这个舒服的天气，希望大家能够赶快感受一下这种比较开心的好心情。那周一呢，上班路上，希望大家能够保着一周都会有的非常好的一种状态。所以呢，最后一首歌曲我准备为你送出的是来自于袁娅维以及艾拉尼带来的《浪漫》。主义浪漫的色彩再多一点哈、啊！ 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汽车音乐会》。 哎，明天我们再见了，各位。 好奇，在这有限的时光里，我只想是你留不得代替。流浪纽约巴黎，手机水杯硬币，还有在路过每个城市都淋一场雨，你从我的屋里去 now and open your hands please， 我们都有天赋，潜意识存在浪漫主义，不需要掩饰和冲动，那是隐藏在身体里的超能力。 It's just my luck